心酸无助的泪水，真正的痛苦把独自感受。也想追求，也有梦想。所有付出只想换真心真意的朋友。也想追求，也有梦想。 错过早晨的人，怎能错过黄昏？

就剩最后一夜了，再谈一次恋爱，就让我们幸福够吗？就在今夜过完一辈子吧。这是最后一夜了，再谈一次恋爱，我的心突然间空了，早知现在何必从前，昏啊乱啊疼啊， 难道就这样散了？有他是看不见他，没有了他，到处都是他。爱比永远还远，岁岁年年日日天天，分分钟都相欠。若幸福还在明天，不管明天有几天，我会陪他找到天边，用尽一生的时间。但是感情久了，就像墙上的相片，你委屈了，我也累了，千恩和万怨，一张纸却改变。这是最后一夜了，再谈一次恋爱，就让我们幸福够吧，就让我们爱个够吧。我最爱的人啊，再谈一次恋爱，就让我们幸福够吧。就在今夜过完一辈子吧，就剩最后就让我们幸福够吗，就让我们爱个够吧。我最爱的人啊，再谈一次恋爱，就让我们幸福够吧。就在今夜 这个时段，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叶倩文和伦永亮演唱的《在乎》，希望你在乎这档节目。稍后我们马上回来。 谁都碰过让人伤心的人，谁的脸上不曾流过泪痕？爱情本来是种缘分，悲和喜其实都不必当真。 总是害怕做个寂寞的人，总会羡慕别人爱浓情深，但有多少伤痕我一人在忍，这难道就是我的一生？ 有些苦是怎么你都说不出，越是在乎越是痛苦，该继续该结束，就随着 你

欢迎回来继续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陈慧琳演唱的《我不以为》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何静演唱的《姐妹的情人》，张宇带出的《一个人的天荒地老》，潘越云演唱的《扑朔迷离》。 我和我们都有责任。

想握住你的手，这是我的祈求，请你别走。